第二节司机，我头先好开心啫，讲咗个验 DNA 嘅古仔啊，大陆验 DNA 嘅古仔非常好笑啊，咁啊，大家真系要听啦，八月十八网聚，希望大家都嚟啦，切切实实啊，讲翻啲大家中意听 juicy 啲嘅，其实咧英文呢两个字我唔识噶，咩叫 juicy 咧啊？咁啊，讲一讲啦，有一个朋友。啊，号称沟女之王，今年行年五十，睇个样啊三十五，高高大大。呢、这个朋友呢就威猛无比，潮州人，成功人士喺大陆沟女，奉行性价比。点为止呢？佢食饭就系呢度啲嘢平平得嚟，性即系性价比呢、这个价钱，佢系最好啦。咁我就食呢、这个。沟女都一样，呢、这个价钱啱食抵食就去。讲讲呢位仁兄啦，真系好出色。其实我未食饭，晏昼，咁啊食住嘢做啦吓，咁啊六点几啦，啊真系未食饭，晏昼。因为今朝早咧。阿钟祖康约我饮早茶，咁啊今朝陪佢食早餐，咁啊食咗三个钟，咁啊抽咗张牌喺旺角花园，花园餐厅冇开，朝头早啊去咗隔篱嗰间唔知咩冰室，咁啊多谢阿钟先生啦，因为我唔识佢嘅，咁啊都多谢佢。讲翻头先个老友叫 B 仔，话 B 仔沟女好，沟女好厉害嘅。佢结咗婚，佢死咗人同你讲咧，佢就离咗婚或者未结婚。咁咧，佢咧就知道咧，女人一定有嘢做嘅，去绑住佢。咁啊，一个礼拜咧一定坚持咧就翻两三日大陆嘅。咁香港个老婆就问嘅，即系以前就问。咁佢话我翻大陆咧就有嘢做，咁啊定时定候都翻去噶啦。冇女朋友都翻去，其实几惨噶。因为有阵时甩咗拖或者散咗冇女朋友，佢都要翻去。因为佢唔翻去咧，留得喺香港一年半载咧，佢再识到第二个女朋友，佢翻上去咧就系问题嚟嘅。所以咧，佢成日流离浪荡。咁啊，讲佢近期嘅古仔先啦吓。佢咧就喺啲骨场，咁啊最值钱噶啦，沟啲修甲妹啊、彩耳啊、美容部呢啲啊，最值钱噶啦。啊，咁啊睇咗个靓妹，哇，好靓嘅，同啲网红啊，咩靓妹啊，全部都一级，即系真系巴闭嘅。而呢位咧就系、是、喺仁兴咧，就喺东莞咧，就有买咗十个八个单位咧，就出租，咁啊成，咁啊氹个女仔，你做我女朋友啦。如果系嘅话咧，帮我睇住啲楼啦。咁我请你，咁啊搬去东莞，咁啊搬咗去东莞啦。咁咧就同条女讲，我冇咩送俾你嘅，我送层楼俾你好唔好啊？咁条女梗系话，哇好，识个呢个大款，送层楼，唔系仲系送条链啊，系送层楼。咁而呢位 B 仔咧，就真真正正即系送层楼，点送层楼咧？即系当时冇咁严啦。俾首期，佢俾两万几蚊首期，一个东莞楼嗰阵时唔系好贵啦。跟住咧，供咧就你供。咁如果有一日散水落，咁啊层楼咪你噶咯，还掂得你供，我俾首期啫嘛。佢计呢数，咁啊口即系咧表面上咧就送咗层楼俾条女。咁好啦，咁咧就一个月咧就俾7000蚊人民币啊。据佢讲，就俾条女嘅。咁啊，佢嘅人工，因为咧佢上高所有嘅租务单位啊，除咗委托咗一间佢相熟嘅地产公司之外，睇装修睇剩咧就由呢个女仔做。点解只睇装修咧？因为斗楼简单嘅啫，租俾人咧就全部一定有装修嘅。咁啊，签咗两年约，完咗之后可能执下间屋，执翻靓啲，或者电器坏咗补翻。咁啊，有阵时或者买间屋翻嚟，如果间屋系啲家私啊，同埋嗰啲。即系呢啲咁嘅装修系残旧嘅咧，佢拆晒佢再重新整靓佢，咁啊租贵啲， 因为包埋㗎嘛。咁佢而家整一个大概廿零三十平方到呢，佢可能係三万蚊人仔到啦。咁成间屋全新装修，连水加连电器连成㗎啦。咁呢个女朋友帮手，咁号称包租婆，咁同佢睇呢啲，跟住呢搵租客，咁我嚟帮带睇，跟住收租啦。咁收租呢啲钱当然呢就唔经个女朋友手啦。咁入落佢户口。咁呢，但係呢个女朋友呢就因为咁样呢就帮佢睇住啲楼。咁好啦，计数啦。话就话俾7000蚊你。咁呢就送一层楼俾你。咁个层楼个个月供1000-2000蚊，连埋水电煤。咁你俾7000蚊条女。咁呢你就喺嗰度住。咁即係减返啲2000。咁即係实际俾5000蚊。而呢5000蚊呢佢条女呢就帮你做晒所有嘅嘢。睇份人工嚟嘅啫。咁佢话有朝一日，唉，大家唔开心落散水都无牵无挂啦，我送个层楼俾佢啦。其实嗰层楼就係条女自己供嘅啫。你俾钱佢，问心讲啊，而家7000蚊肯跟你真係有多少感情㗎啦。但係呢位仁兄条数真係真係可以讲一个字绝啊，无可再绝啊。因为呢我未见过有人呢识女朋友呢係用咁嘅方法嘅。尤其是香港人。咁啦，呢个係讲一个小故事啦。咁近期佢同佢女朋友炒咗分咗手，分完又合，合完又分。啊，咁啊都系传统嘅古仔啦。俾咁多钱，咁你一走，咁出面夜晚啊就要認识多个男朋友㗎啦。認识多个男朋友，嗰、那个男朋友表面上有多少水，跟住又同你分手。咁点知跟咗个男朋友之后，发觉原来佢唔系想象中咁有钱，都系跟返 B 仔好，跟住又惹返 B 仔。啊 ,B 仔就好伤心，哇你肯返嚟咁就好啦。跟住你话去边，跟住佢跟你去边。咁就讲咗4-5次都讲唔掂。到最后尾条女直头开口。呢、这个世界两样嘢嘅啫，一有感情一有钱。咁条嗰条仔有感情冇钱。咁我跟你啦。咁但係佢咁嘅意思即係话你同你冇感情，但係你有钱。咁嗰个 B 仔就好伤心，我成日以为我同你系讲赚钱的，我是跟你讲呢个真赚钱的，一次又一次，最近全家落嚟，咁啊 B 仔啦吓，奉承嗰个哎呀外母啦，又请佢哋去旅行啦，啊去成啦，使几千蚊啦。啊，咁啊，啲大陆人啦，面子紧要，样样要食好嘅，啊，食呢、这个酒店自助餐，又同你讲啦，最贵三文鱼啊，我哋食三文鱼，啊，我哋去游乐场，嗱、啊，你俾晒钱，嗱、啊，唔好要咁失礼，叫啲亲戚知道，啊，要佢哋俾钱，嗱嗱声去买，咁啊 ，B 仔话不如参加旅行团咯。唉，咁鬼烦，揸架私家车仲要七人车，仲要接你哋去呢去楞，仲要嫌三嫌四，咁就使咗5-6千蚊。咁卒之啊，点解讲佢呢？因为今日惊闻噩耗，啱啱收到消息，条女又趯走咗佢。真系咧，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好嘅，系我有一个最好嘅朋友讲得同我讲，男人沟女床头金尽都壮士无涯，哇！形容呢位 B 仔咧，真系非常，但系佢未金尽啦，使唔使玩到咁啊？咁卒之又垂头丧气咁，但系亦都话俾你听，今日系星期二。咁嗰个礼拜有两日返大陆嘅，咁即係今日返咗去，今日俾人订咗，咁佢今日就唔会返嚟嘅，即係仲要喺深圳流离浪荡。咁啊，每一个人都成日，因为佢相当靓仔嘅，呢个无容否认。50岁人睇落去30几，又大隻高大，咁我都讲啦，每一个人，我入中港车司机嗰度， 就啊，我舊老細一同講得啱，大肥，你又老又肥又丑，贪你咩？除咗你有两个臭钱咯，啱唔啱啊？阿 B 仔醒下啦，阿 B 仔有阵时讲嘢好笑嘅，佢有次去昆明早两个月，讲讲佢先，因为同条女分咗手，条女掟咗佢，伤心即系伤心痛哭，流涕异常咁，就飞咗上昆明旅游一个人。咁当日咧就嗰度有个洗脚嘅，就系、是、云南嘅。佢讲昆明啦，因为昆明大城市，我话唔信，昆明点会有女仔出嚟喺昆明做洗脚啊？啊，系啊，系啊，云南嘅洗脚，咁咧就影咗张相，话嗰日咧洗脚啊，咁啊请佢食饭，情投意合，净系俾咗250蚊佢啫。咁啊，靓女咧就嗰晚咧就同佢一齐翻酒店，浪漫咗一晚，过咗个浪漫之夜。咁啊，翻到嚟咧就俾啲相我睇，讲到如何如何几好。我话得唔得啊？250蚊净系俾洗脚钱，唔好讲笑、啊。跟住 B 仔阿 B 哥啦，就真系认 B 哥。唔系你谂住俾几多啊？我系呢条数啦。跟住转头用 WeChat 打电话落嚟，就同阿 B 君讲：阿 B 君，我等住钱救命，入住7200蚊人民币俾我。一个条数咁毒嘅人，竟然仲相信呢啲，咁啊短短地啦，讲下小今日呢两集开心啊，下集认真啲翻嚟讲下啲真真正正嘅关于中港车嘅嘢啦，拜拜。